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名歌曲，李丽芬《得意的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李丽芬把江湖唱老了，把自己唱轻盈了，一副惬意的神情被她用一首歌曲唱出来，表达了什么叫阳光下无烦恼。 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 词多么洒脱，笑看红尘，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哈。我得意的笑，得意的笑，得意的笑，来自李丽芬。其实李丽芬最成名的一首歌曲呢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啊，这首歌曲呢在之后呢也趁热打铁哈，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充满中国风的一种感觉，延续这样的感觉哈。张杰的《浩瀚》，曲中歌词直接的表露心声，写出了人在江湖的身不由己，还有对过往快意恩仇的潇洒释然。张杰用他霸气的嗓音、宽广的音域，带我们进入了又一个武侠世界当中。浩瀚，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万莫欺少年穷，败了也要成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浩瀚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四大皆空，色即是空，人全是缘之花红，醉在花丛，笑得心痛，谁来和我深情相拥。 张杰带来这首《浩瀚》，他的声音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既有血雨腥风又充满儿女情长的武侠世界当中。这首歌曲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17位次，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都一样被宽恕的太多泡沫，好像挣脱却逃不开的沼泽，不断的纠结却内心的咆哮，只能得到毫无力量的共鸣。你知道我很卑微，只会妥协，你期待的不是这样的。想击碎对面的我，希望回到原点，找到希望的方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十五名 Clean Bandit Zara Larsson Symphony。 I can't find the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 song is on。 第十四名萧敬腾每天一点心。第十三名 牛奶咖啡信仰年轻。 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 第十二名 金莎想听听你说话。 听你说话一个永远的话。 第十一名 波波爱就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been hearing symphonies 清洁盗贼 Clean Bandit 和 Zara 合作的这首 Symphony 交响曲，在这支乐队当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唱，他们找来不同歌手在不同的歌曲当中进行合唱，寻找一种最完美的平衡。上周第二十五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十五位次。清洁盗贼 Zara Symphony。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玫瑰正等待新的照相机，写字遇见新的目的地。当我说爱你，用心的语气，你呆滞的目光的是你。 爱情需要心意， 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画最美痕迹。 爱情穿上心意， 让你看见新的自己。爱的二维码我看得清晰，为你解开幸福的秘密。当我抱着你看得更清晰，你才值得更多的惊喜。 爱情需要心意， 我 体当中都充满甜甜的感觉。萧敬腾每天一点心 L O V E， 上周第十四名，本周为此没有发生变化，还在第十四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抱着阳光，一起大声歌唱，快乐的奔跑，仰起头，什么都不想。时间太快，生命太短，可世界却太宽广。没理由停下，也没有理由不去疯狂。哦哦哦哦哦哦，尽情释放，拥有年轻的能量。我看见世界充满希望，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等。 牛奶咖啡的信仰年轻，这首歌曲可以用优秀两个字来评价了。简单的结构，动听的旋律，而且呢，更重要的是，难能可贵的是还有一定的哲学思考。牛奶咖啡，信仰明天，充满了正能量啊！有什么想法不要等明天了。上周第29名，本周晋升到第1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耳边吹着肯定的风，回想着北京的黄昏，在某年某月，你在我心中按下指纹。该视若珍宝的灵魂，却没有好好的疼。你说没有人比你更爱我，这个诅咒已成真。回顾这短短半生，只有你的情意自证，越在我心中深根。 一首听到让你感同身受突然会落下眼泪的歌，金莎想听听你说谎。上周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六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是爱？遇见爱把心跳更快。什么是爱？让我一碰到你就在。什么是爱？爱上爱从前依赖，来不及关怀，恨不得去狠狠爱。爱就爱，给就一个青睐，用个眼神理睬，这就是爱。爱上你像个小孩，爱就爱，回去彼此愉快，全世界都恋爱，这就是爱。爱就爱，爱就趁现在。Need somebody, love somebody。 组合爱就爱，上周第十二名，本周小升一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2013年，好妹妹乐队在夏天发行新专辑《南北》，他们用火车和飞机的票据摆列设计做成了专辑封面，刚好呼应了南北这个名字。从南到北，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关于北京的故事正在发生着，他们用音乐记录了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一个人的北京，这首歌正是专辑中触动人心的一首。好妹妹乐队中的两位男生坚持唱歌，坚持创作，他们从地下通道一直唱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3万多人的演唱会上，曾有一位女生在现场大声喊道：谢谢你们的音乐，让我感觉不再孤单。一个人的北京在这一刻变成了一群人的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近期我们将陆续为您分享更多优秀的参赛作品。

这首歌曲呢，来自 Jenny Leon 的这首 Hatch on the Dance Floor。 Jenny 呢是拥有西班牙和波斯双血统的专业的歌手和舞者，而让人们最熟悉不过的是曾经是瑞典著名女子团体 Play 的成员之一。不过单飞之后呢，个人的这种张力更加爆发出来，特别是声音的这种魅力。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陈冰，你是谁？欢迎你在我们的官微来随时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啦，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继续为你介绍暑假档自驾线路推荐的城市江南水乡古镇。入选的理由呢是水乡有诗，水乡有文，水乡有史，水乡呢更有各种的传说。每个水乡不管方圆大小都有悠远的历史，小桥流水人家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走街独城，每一步都是文化之旅。在假日或者某个其他偶然的机会，来到江南小镇，在自己的靴踏在春雨后街市上的清空的声音当中，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起雾之中。江南水乡的大多数景点呢，集中在江苏的苏州和浙江的交接处，景点之间呢最多也就是相距60到70公里，从京沪高速公路或者是沪宁高速都可以方便的到达目的地，交通很发达啦。所有的古镇呢都是柏油路面，很方便。行车路线：上海到同里，到周庄，再到乌镇，再到西塘，最后回到上海，时间6到10天左右。最佳季节呢，现在就可以启程了，行程是3000公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姜育恒《再回首》。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to Doctor Massey》。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土耳其的冰激凌啊，作为华乐坛的传奇人物了。周董周杰伦在音乐上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创新，中国风和嘻哈的结合，戏曲和饶舌的 mix 等等，这些内容上的尝试让周杰伦呢收获了华语圈的各大重要的音乐奖项。而在音乐载体上的选择呢，也更加注重和流媒体平台的合作，还在不断的创新啊，不断的创新才不会被这后浪打死在拍死在沙滩上。好了，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呢，转换一下情绪了，来听听沙宝亮的《多瑙河畔》。这是为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演唱的片尾曲，我们来听听这深情款款的《多瑙河畔》，来自沙宝亮。感觉沙宝亮和以前唱歌的声音发生了一些变化，感受一下。 雨匆匆，绿树成阴魂牵，朦朦胧胧，月丝丝，水如箭，滴滴答答，岁月流，静静看，浓浓稠稠，思绪似归雁。

自英国的流行歌手 Dan 的这首 Who， 歌曲收录在电影《超能敢死队》的原声曲带当中。《超能敢死队》呢，翻拍自1984年的捉鬼歌曲当中。啊，影片呢讲述了四个女性组成的小团队如何制服幽灵鬼怪的故事，神话故事啊。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程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呢，又收获了一位新朋友，是刚刚发来微信二维码的春勇，春勇你好。发二维码收到，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如果你也想像春勇一样呢，也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方便的时候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呢你并不会陌生了，来自哈利与陈庆的春泥。随着四季交替，昔日繁开的黄花凋零，混入早春的泥土当中，成为最滋润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季节。把春泥比喻为真爱，两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只有坚持彼此珍惜，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可以厮守到老，你说呢？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